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15号援引国防部和防卫事业厅的资料，透露了南朝鲜军部把榨取国民高血的巨额税款提供给美国主子，准备侵略战争的事实。据资料，防卫事业厅在2006年到去年10月期间购进了大量的侵略武器，其费用与去年的军费相差无几。更令人慨叹的是，南朝鲜为按照美国战略目的所扩建的平泽美军基地工程，竟担负8兆9000亿元。